爱情付出，为我这儿忙碌，为什么而辛苦，我仔细记录，用我的双眼上一朝露，开弯路的时候，我不会装哭。我还不清楚怎样的速度，符合这世界变化的脚步，